你好，我是菜能。今天我要和你们分享的主题是 2D 游戏和 3D 游戏有什么区别。我们知道，游戏的体现形式最主要是 2D 和 3D。最近比较流行的 AR、VR 等，都是属于三。 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，请加微信17161436365。 3D 类的体现形式。关于 VR 游戏，我会在之后的热点剖析模块详细介绍，这里就不多说了。最初的游戏 2D 是绝对的主流，虽然现如今 3D 游戏大行其道，但是 2D 游戏还是拥有一席之地。比如我们上一集提到的《返校》，日本光荣公司前几年仍然在推出 2D 版的《三国志》，以及最近暴雪又复刻的《星际一》高清版。我在前面已经讲过我为何选择 2D 游戏作为讲解的对象，也阐述过手机游戏开发的难点。至于 3D 游戏和 2D 游戏具体的区别，我还需要再跟你讲一讲。首先 ,3D 和 2D 游戏最大的区别就是游戏呈现画面的方式有了质的改变。3D 较之 2D 画面有更强大的冲击力和震撼力。就好像 VR 较之普通 3D, 对人们视觉的冲击力和震撼力也是质的飞升。所以要做出一款好的 2D 游戏，要比 3D 游戏下更多的功夫。特别是在游戏的内涵、创意、音乐和细节上面，因为 2D 游戏先天只能呈现 2D 画面。所以玩家在入手游戏后会很快对游戏有一个总体的评价，因此开发者会想方设法留住用户。而一些 3D 游戏创意和游戏内容其实都不是非常优秀，只是由于画面突出，效果卓绝，也能吸引不少玩家战斗到最后一关。再者 ,3D 和 2D 游戏的区别还体现在游戏体积上。 2D 游戏的体积基本控制在 1G 以内，因为 2D 游戏本身的图片量并不是很大，图片体积也就不会很大。而 3D 游戏的体积基本都是2到 4G,现在甚至会有30个G、40个G, 甚至60、100多个G。那是因为 3D 模型、骨骼、动作、贴图等资源占用了大量的空间。高清贴图动辄几十甚至上百兆都是正常的体积。所以 3D 游戏比 2D 游戏体积大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。我们熟知的 3D 游戏有广义、狭义之分。狭义的 3D 游戏是指 Polygon 游戏，也就是多边形游戏，需要靠纯 3D 计算技术实现操作。而广义的 3D 游戏则包括了伪 3D 游戏。所谓伪 3D 其实就是 2D 加 3D, 也有人称之为 2.5D, 其实就是将 2D 和 3D 技术结合起来实现 3D 游戏的体验。类似暴力摩托这样的早期 3D 游戏其实就是伪 3D, 它基本上是通过模拟计算和光线跟踪，也就是 Raycasting 算法做出来的。因为 2D 游戏引擎无法制作狭义的 3D 游戏，而 3D 游戏引擎则可以做 2D 游戏。比如《梦幻西游》可以称作伪 3D, 而《暴力摩托》早期的赛车游戏 Doom 类都可以归类为广义的 3D 游戏。我们继续拿《暴力摩托》或者更早期的赛车游戏来举例，你可以点击文稿，集合我给出的这幅图，来理解后面我要讲的内容。在《暴力摩托》这类游戏的内存中，存在两种甚至多种主角赛车的形态图像，比如近景摩托车、远景摩托车。在判断速度大小之后，我们可以对图像进行替换，以此让玩家感觉到远近。背景和地面则是按照线条来处理，也就是将一幅背景图片分成 N 条线，而第 N 加1条线会比第 N 条线放大一倍，以此达到给赛道设置不同远近的效果，根据玩家赛车的前后位置来判断绘制每一行的放大。而玩家控制的赛车则是一个活动块，每个活动块都存放有不同远近的图像大小的形态，来控制前后图像的大小。国外有不少专门研究这类伪 3D 技术的网站，我在这里推荐几个，你可以点击文稿来查看。用 3D 游戏引擎制作 2D 游戏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就是将 2D 游戏的视角和控制锁定在只有 2D 能呈现的范围内，让玩家误以为是 2D 游戏。但是这类游戏可以借助 3D 引擎来优化游戏的声光和绚丽的特效，让 2D 游戏更大放异彩。再者，在移动端的表现上， 2D 游戏其实和 3D 游戏不相上下。首先，利用小屏幕观看 3D 画面非常累。由于手机计算能力有限，所以目前移动端的 3D 游戏大部分都还是以低模为主。浅显的讲，高模就是相当精细的模型和贴图，有无数个面组成的模型，而低模一般会为了计算效率考虑控制其 3D 面数，贴图也相对简单。其次，在移动设备上，因为移动平台的硬件限制， 3D 引擎的表现一定不如电脑或者主机游戏来得好。这样一来， 2D 游戏其实是有非常大的施展空间。我们再来看看电子竞技这一块。我们都知道星际争霸在前几年一直是韩国的国际，星期一的选手水平占据着全球巅峰位置， 2015年之后，由于圈内丑闻加上星际争霸二的出现，星际一的三大联赛几乎销声匿迹。然而星际二却没有想象中那么火爆，虽然有倒塔撸啊撸的泰山压顶之势，但总体原因除了星际二的平衡性之外，还有一个原因是星际二的 3D 画面并不完全适合电视转播。我们拿星际一的 2D 画面和星际二的 3D 画面进行比较，你可以点击文稿结合我给出的两幅对比图来理解后面的内容。 3D 画面几乎要在高清画质的情况下才能看清楚单位兵种战斗场面，而且很多时候都是一团黑漆漆绿乎乎的 3D 画面堆在一起。撸啊撸看似没有这种情况，是因为大家都熟悉每个英雄的形象，加上地图比较明亮，兵种没有星际那么多。星际一的画面层次分明，清晰可辨，哪怕在低画质的情况下仍然可以一眼看出究竟是什么兵种，有的时候甚至连地雷都能看清楚。当然这并不是说 3D 比不过 2D， 而是在某些特殊场景和情况下 3D 图形也会有一些缺陷。由于表现方式不同， 3D 游戏最典型的就是比 2D 游戏的坐标多出一个 Z 值。所谓的 Z 值就是除了 XY 的长宽之外还多了一个高度值，这个值我们也可以用在 2D 游戏中。在 PS 时代有不少 2D 和 3D 结合在一起的游戏，比如生化危机系列的一二三部都属于 2D 静态场景 3D 模型，再比如最终幻想系列的7和8，玩家在世界地图行动的时候使用的是 3D 画面，但是在游戏主场景里面使用的仍然是生化危机那种 3D 建模。 2D 渲染场景使用伪 3D 技术一般是因为机能限制或者 3D 技术不成熟，但实际的实现难度不会比纯 3D 技术更简单。从美术方面来讲， 3D 游戏和 2D 游戏的区别也相当大。在 3D 建模和骨骼方面，一个熟练的美工只需要在原有模型上添加或者修改某些物件，比如给某个生物加一个脚，给它增加一个小小的动作，这样模型的修改对于美工来说是比 2D 美术要简单的。因为 2D 美术一般都是手绘，所以如果需求改动特别明显，那一系列更改角色相关的图案都需要手工调整，这是非常大的工作量。准确的讲，2D 游戏是 2D 图像图形进行线性的一次变换，将之渲染至屏幕而成，而 3D 的游戏是将 3D 的图形图像进行 3D 线性变换，然后投影至显示器而成。显示器在视觉上形成远近大小的效果，让我们看起来是立体的。事实上我们眼睛的视网膜也是这么工作的。说了这么多 2D 游戏和 3D 游戏的区别，最后我想跟你谈一点轻松的内容，游戏的本质究竟是什么。不管是作为开发者，还是策划、运营人员，或者是打游戏的玩家，我都想请你思考一下这个问题。有人说，游戏的本质是人类的层次需求，并且还进行了细致的分析。其实不需要这么复杂。要我说，游戏的本质就是供人娱乐，给人各种开心的、刺激的、恐怖的感官刺激。有些人喜欢复杂策略类的游戏，那么繁琐复杂的《太空帝国》就能满足他们。有些人喜欢快节奏的游戏，那么赛车或者打一局就走的 FPS 可以满足你的胃口。像我就喜欢悠哉悠哉的不受任务限制，那么 GTA 系列和老滚系列就是我的选择。那究竟如何定义一款成功的游戏呢？开发者又如何才能做出一款爆款游戏呢？我想说的是，一款游戏的成功离不开美术、音乐等等这些硬指标，然而这些指标却不能决定这款游戏是否深入人心。每一个人心中的判断并不一样，大量的人在玩王者荣耀，但这并不代表它是个优秀的游戏，只能说它是一个成功的游戏。毕竟青菜萝卜各有所爱。好了，这一节内容差不多了，总结一下，你需要记住以下这几点。第一， 3D 和 2D 游戏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呈现画面和文件体积上。第二，借助 3D 引擎可以提升 2D 游戏的声光和特效效果。第三，成功的游戏不一定是优秀的游戏。最后给你留个思考题吧，你觉得一款成功的游戏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特点呢？欢迎留言说出你的看法，我在下。